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86集，上门二。 不错，对于危险的敌人，总要在还未长成的时候就将其抹杀。不过， 傅修仪说着，话锋一转。 我现在好奇的是，为什么苏明峰会与瑞王搅在一块儿？ 不仅如此， 幕僚接过他的话， 还有荣信公主似乎也在调查瑞王，苏明峰的人甚至还去沈宅外守着，似乎是在监视沈武小姐的一举一动。荣信公主也是如此。 苏明峰、瑞王、荣幸公主、沈妙，这几个人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沈妙和瑞王，如今又被父皇赐了婚。父皇的性子我很清楚，认定的东西就不会拱手让人。沈家已经是父皇的囊中之物，沈妙的亲事，父皇绝不会便宜了外人，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将她赐给瑞王做王妃？怎么看，于明琦来说，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殿下的意思是？ 幕僚沉吟。 这门亲事，一定是瑞王那头主动的。不仅如此，瑞王一定用了什么法子，逼得父皇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 傅修仪突然诡异地笑了笑。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先前我就怀疑瑞王和沈妙之间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可又觉得瑞王不是为了女人就改变天下大计的人。可是如今看来，似乎是我错了，瑞王对沈妙的确怀有别的心思，所以才会费尽心机要了一道圣旨。这个世间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苏明峰和荣幸公主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定京城，不可能认识瑞王，但他们对瑞王的态度倒看上去有几分熟络的样子。还有瑞王和沈妙也不过见过几次面，怎么就会为他做到这个地步？会不会瑞王从前就是来过明琦的？ 幕僚大惊失色。 殿下的意思是，瑞王从前就来过定京，见过他们几人，甚至和他们几人有过交情。 明目张胆的来自然是不行。也许我们一开始都被骗了，或者说瑞王一开始就是以明琦人的身份活在定京的，否则这一次他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听闻大梁皇室个个美貌惊人，瑞王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想他的脸一定是被我们所认识的。 幕僚沉默，似乎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傅修仪又是一笑。 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一人的猜测，现在做不得准。无妨，我已经派人继续守着，只是现在对瑞王的秘密倒是更加期待了。 他顿了一会儿，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道： 裴郎现在怎么样？ 幕僚一怔，回想了一下，说道： 仍是不肯松口。 哼，继续吧，别让他死了就行。沈家找的这些人一个个的骨头是真硬，叫人羡慕。 幕僚听得浑身发凉，却是不敢再说什么，恭敬退下了。又一连过了几日，沈家人总算是接受了沈妙即将嫁给瑞王这个事实。亲事既然已经定了下来，请婚书也送了，聘礼单子也下了，女方总也要显出一点对这门亲事的重视。 虽然沈信和罗雪燕对沈妙嫁给瑞王其实并不赞同，可若是不好好准备的话，旁的人还会觉得他们对沈妙也不重视。拼着一口气，沈信也不愿意让人看清了自己的女儿。只是瑞王派人送来的聘礼单子实在是惊世骇俗，于是准备多少嫁妆也成了一个难题。本来嘛，沈信和罗雪燕都是武将出身，早年前军功卓绝，也得了不少赏赐。他二人常年不在定京，这些赏赐除了给沈老夫人公主那一部分外，几乎动也没动。府里一共就俩孩子，沈信和罗雪燕也不偏袒谁，大家一人一半，其实也算是阔绰的。可后来在小春城的那两年，给罗家军投了不少银子进去，沈家的家财就不如从前殷实了。可怪就怪在瑞王送来的聘礼单子，就算是沈家鼎盛时期，那也是难以望其项背了。之前沈秋还觉得瑞王是在吹牛，因着这聘礼单子足够官家娶十个高门大户人家的媳妇儿了，瑞王指不定是在跟沈家开玩笑。可第二日，铁衣就奉瑞王之命送来两尊金印，差点把沈秋吓了个踉跄。那是太后都要珍藏着的东西，就被瑞王以聘礼的彩头随便找了个盒子装着就给送过来了。至此以后，众人都相信大梁是真的有钱，瑞王是真的挥金如土，这份聘礼单子不是闹着玩的，沈妙的嫁妆，这事儿大了。沈秋主动要将自己留着娶媳妇儿的那份子钱送给沈妙，说道： 人穷不能志短，哪能让妹妹的嫁妆比瑞王送的聘礼一半都不到啊？这要是到了大梁，不是被人看低了去？咱们沈家的姑娘，凡事就要做到最好。瑞王这般送聘礼，咱们陪嫁的少，会不会被他看不起？嫁妆之事不能糊涂，大不了我屋里还有一些古董摆设，一并拿去当了。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掉了脸面。 沈信深以为然。沈妙有些愣住了，沈家在定京好歹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户，怎么到了沈秋嘴中，眼下倒显得穷困潦倒一般，还要变卖屋中摆设来凑嫁妆？说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了。因为正是年关，定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轻松了许多，沈妙的婚事又是文惠帝亲自下旨赐的，许是知道沈家人心中对这门亲事也不满颇多，文惠帝就特意给沈信和罗雪燕准了一段时间的假，让他陪着沈妙，等沈妙亲事过了再回头。沈信和罗雪燕便是没有皇帝的准假，心思也全在沈妙身上了，自然乐得轻松。沈秋和罗玲在军部到了年底也是基本做得差不多，这些日子就都在府里陪着罗雪燕置年货，或者帮帮沈妙。一家人正在厅里闲谈，厨子新做了点心，屋里的炭火烧得旺旺的。罗檀笑着看向沈妙： 小表妹，年关一过你就要出嫁了，虽然眼下绣嫁妆是来不及，不过你总得给自己准备准备吧，改明儿让阁里的绣娘来为你量量身段，比好了尺寸，快马加鞭，好赶衣裳呢。 明启的女儿家出嫁是要自己绣嫁衣的，一般来说定亲定得早的几年前就开始为自己绣，定亲定得晚一点的让裁缝做好了嫁衣，自己象征性的绣上几针图案，也算是自己亲手做的，这样才会有和和美美的寓意。本来沈妙的亲事沈家是不急的，今年年关一过开始物色合适的青年才俊，那时候沈妙开始为自己绣嫁衣刚刚好。谁知道文惠帝一封圣旨倒是将所有的事情都打乱了，眼下沈妙亲自绣一件嫁衣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因此还是早些落实这些。罗雪燕一拍脑袋，懊恼道： 唉，这些日子我倒是差点将这事给忙忘了。唐儿说的对，娇娇的嫁衣啊，得开始着手准备了。定京城的绣娘我倒是不怎么熟悉，等会子我就问一问相好的夫人，她最晓得哪的衣裳首饰好，娇娇的嫁衣可不能马虎了。 说罢又打量了一下沈妙，笑道： 娇娇的身段苗条，穿嫁衣当是好看的。 沈妙闻言，脑中却是浮现起了谢景行那一日将她拉到怀里抱一下就知道了这句话来，不由得觉得脸上有些发烫。沈秋问道： 妹妹，你的脸怎么这么红？要不要叫大夫过来看看？ 罗玲眸光一暗，低着头并不作声。罗檀正笑嘻嘻地与罗雪燕说嫁衣上绣什么图案喜庆，就瞧见外头的小厮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说道： 夫人，老爷，门外有人求见。 不是说了这几日不见客官大门吗？ 沈信不悦地问道。 怎么没来？ 他想好好享受所剩无几的天伦时光，所以上沈宅来说事的人统统不见。小厮闻言都快哭了，说道： 是大梁的瑞王殿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